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 Alan 一块讨论第20课的第二部分。这课讨论的我们知道是 New Zealand, 新西兰，所以我们看看跟它相关的单词是哪些。Hi, Alan, ready for the new words? Hi, Ginger, I'm ready. And、oh. hi, listeners. Good. Okay, shall we start now? New words, new page. Makeup. Makeup, 构成占 Makeup, that makes up half of the place. 那一块就占了这个地方的一半 That makes up half of the place. Makeup, 占多少，构成什么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to our listeners about this word, Alan? Well, when I say the word, I just have this real temptation to just be very formal with it. So, when an American just sees anything British, we just think of a very formal and crisp kind of idea. Right. Yeah, 英联邦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就是 Alan 说读到这儿他就给他一种很正式的感觉。英联邦是什么呢？就是英国早期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延续的很多英联邦国家。这些国家比如说那澳大利亚就是印度曾经是后来独立了。我们会看到的新西兰也曾经是后来也独立了。作为英联邦国家呢你是一个单独的国家但是呢认同英国的王室作为共同的一个 ruler。无论是象征性的还是实际上的它影响不很大但是这样可以使得The Commonwealth 就是共同体之间联邦体之间有很多东西可以互相沟通交流和共享 The next one please Agricultural 我们看着这是形容词从哪来的呢从 agriculture 名词农业 agriculture 变成形容词农业的 agricultural The next one Medicine 药医疗医学 medicine 比如我们说医疗保险 the medicine insurance or the medical insurance 医疗的保险系统 the next one receive 这是动词 receive 得到接受 I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y brother last week 我上一周接到了我兄弟的一封信I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y brother. The next one? Pension. 养老金,退休金。这个我们在讲到社会福利的时候,这是必须要有的一部分。Pension. Yes, move to the right. Farming. 我们都知道 farm, 农场,农庄。Farmer, F-A-R-M-E-R, 农民。农民 farming 农业农耕农作就叫做 farming 我们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我们的农村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它叫做 agricultural issues 农业问题或者叫什么呢、farmers issues 农民问题 the next one export 名词Export, 出口的物品,出口的货物, export. Glass. glass 很简单了，我们也知道眼镜叫 glasses， 两个镜片复数的，我们也知道茶杯叫 glass， a glass of water， 有时候也是一玻璃杯水，然后 glass 就是一般的玻璃。 Then the next New Zealander New Zealander， 我们知道新西兰叫 New Zealand，有的地方翻译为纽西兰，如果大家看到纽西兰，就是说明也是港台翻译的，就是不像我们国内的翻译呢很完整，新西兰，而叫的纽西兰，就是音和那个全都用音译的纽西兰啊。New Zealander 就是新西兰人加上个 ER 就叫的 New Zealander， 这个组词的方法呢其实经常用，比如说我们有些街上的标语写着北京市世界人民的朋友，我们发现那个 Beijing 写成 Beijinger， What do you call that? Beijinger or Beijinger? Well, I usually say Beijing Ren right now, but Beijingers we usually Beijinger, say Beijinger, right、Alan 会说中文讲呢北京人，其实呢他说英语应该读成 Beijinger， 就是北京加个 ER 就变成北京人了，当然这样是自己的构词法，你在字典里查不到的、但是 New Zealander 可以查到。 And Ginger,、 yes. one more thing. Usually what we call、New Zealanders of course are Kiwis, so I don't usually say the long word New Zealander and most people don't, and I think we just prefer the word Kiwi, K-I-W-Ireferring to New Zealanders. A kiwi, not a、yeah. kiwi fruit. Right, right, not a kiwi fruit, although they're very good. OK, 那个这里呢大家也可以那个了解一下，像、西方人呢他们称新西兰人呢他们不会称这么正式的，叫 New Zealanders， 说得很复杂。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那个、猕猴桃在新西兰种得很好，那个叫 kiwi fruit， 他们说用就用这个 kiwi 这个词呢常指为新西兰人，叫 Kiwi. Is that regarded as a nickname or just a brief way of addressing just New Zealand? I think it's become very common.、 就是、 it's a cute word. You know?、 就是大家口语上很非正式的一种称呼，叫 Kiwi, 就知道是新西兰人。OK, next one. Horse racing. Horse racing, horse, 马 racing, 赛比赛赛跑、oh, horse racing, 名词赛马。The next one. Golf. Golf.高尔夫球完全是音译的，叫 golf。 Make up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agricultural, medicine, receive, pension, farming, export, glass, New Zealander, horse racing, golf. Thank you, Alan.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今天的学习我们从字母组合 WH 开始。这两个字母在一起的时候啊，有两种读音，它们是 U 和 H。我们先来听一听发 U 的情况。Will.Whale man, white, a white shirt, wheat, race wheat, what is it? 这是字母组合 WH 发 U 的情况。那么发 H 的情况怎么样呢？ Who is he?Whose eraser is this? Hoop. A hoop of joy. Whole. The whole world. 今天我们一起看了字母组合 WH 在一起的时候的两种读音，你还记得它们是什么吗？对了，它们是 U 和 H。 在什么情况下发你找到规律了吗？在字母 O 的前面发，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而且呢，在课下的时候要经常寻找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我是黎春，下回我们接着聊。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let's have a close study of what New Zealand is like. The first people to come to New Zealand were the Maoris. They arrived between 600 and 1,000 years ago. Today they make up 10% of the population. Captain James Cook came to New Zealand in 1769. Many people came to New Zealand from Britain in the 19th century. New Zealand became a part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in 1931. It is an independent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Okay, 我们看一下第一句话里有一个 The first people to come to New Zealand were the Maoris. 我们在生词表里头没有 Maoris 这个词，这个词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的新西兰的土著人叫毛利人。他们是最早的，在移民到达前，他们已经住了500到1000年的历史。然后呢，今天呢，他们只占多少呢 ？Today they make up 10% of the population， 他们只占10%，但这个比例已经很大了。我们看一下，也就是200年的时间 ，Captain James Cook came to New Zealand in 1769。那时候第一批移民进入的，而且主流移民呢 ，many people came to New Zealand from Britain in the 19th century。所以我们说，新西兰呢也是由多数的英国人构成的。这就为什么他们也讲英语。New Zealand became a part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in 1931。上一世纪30年代已经成为英联邦的一个国家，英联邦的一个国家。It is an independent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现在是一个独立的。Became, 我们看到是一个那过去词，就是在30年代的时候，它开始成为英联邦国家，后来独立了。It is an independent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Okay, the next paragraph. Education is free in New Zealand.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6 to 15 must go to school.There are 6 universities and 2 agricultural colleges. Public hospitals are free in New Zealand, and most medicine is also free. People over the age of 65 receive a pension. Parents with children receive money from the government to help pay for their food and clothing. Very good social welfare system, right? Very good. Yeah. I want to go there. Alan 读完以后就感觉到新西兰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到那儿去，也愿意去移民。Alan 说他也要去。I want to go there. 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一段在讲新西兰国家整体的社会福利情况，因为这是居民安居的最起码的条件。我们知道新西兰要和澳大利亚比起来是非常小的，但是呢，由于它小，人口少，它国家的社会福利呢反倒容易照顾得周到。所以我们看到它的义务教育呢，从6岁到15岁，全部的义务教育 must go to school， 就是说法律要求全部孩子接受免费的教育，义务教育。这就是为什么 education is free。这是第一个，而且还有更多的 free 的东西，什么呢？ Public hospitals are free， 这是第二个了，就是整个的医院是免费的。 And most medicine is also free， 大多数的药品呢也是免费的。 People over the age of 65， 65岁以上的人呢 receive a pension， 你也获得一份养老金，就是说只要是新西兰公民65岁以上获得养老金。 Parents with children receive money from government to help pay for their food and clothing， 就是说有孩子的家长呢从政府获得津贴或者获得一定的资助，每个人都有，帮助付孩子的食品和衣物，就是说孩子的衣食是由政府提供的。这样看来，整个新西兰的我们叫做 social welfare 社会福利状况呢是非常诱人的。The last paragraph, please. Farm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y. 80% of New Zealand's exports come from farming, but most people work in the cities. The biggest city is Auckland. It has a population of over 700,000. There are many small factories in Auckland. They make carpets, cars, television sets.Furniture, clothing, glass, and toys. New Zealanders play and enjoy many sports, such as horse racing, football, tennis, golf, and sailing. Many people also enjoy skiing, swimming, and mountain climbing. Thank you. 第三段我们看到进一步详细地解释了新西兰的一个大城市和新西兰的其他方面。The biggest city is Auckland. Auckland 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我们知道奥克兰并不是新西兰的首都，但却是新西兰最大城市，因为它也是个 seaport city， 就是靠海港的。一般这样的城市都是靠海，所以交通方便，往来容易，居民也最多。它有 has a population of over 700,000， 有70万的人口，就是国家的最大城市。我们能够想象，整个新西兰的人口呢 ，it's a little bit more than 3 million， 有300万的人口。那么有70万这个城市，应该说是在这个国家里就是最大的了。我们可以理解 ，80% of New England's exports come from farming。Does it occur to you, Alan, that when we say farming in New Zealand, it means growing? You know, I imagine it's a little of both, but my image of New Zealand is the second one, with sheep in the pasture. It seems like a quaint kind of place. Right. 我们很看了整个这里边呢，我们发现他说的是奥克兰。There are many small factories in Auckland. 有工厂，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加工的地方。比如说 ，they make carpets, cars, television sets, furniture, clothing, glass, and toys. 所有这些呢，都是我们觉得有一点我们印象中的新西兰或者奥克兰呢都没有提到，那就是它的木。牧业就是牧羊业，我们都知道，如果80%的出口是来自于农业，那新西兰最大农业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是牧羊，就是比如说羊毛、奶产品 ，and a dairy thing。See the cheese, the milk. 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日常吃到的很多东西，实际上都是新西兰的产品，包括我们有些人喜欢的牛奶和那个奶酪，我们都可以直接从新西兰进口，因为它的出口的量很大，价格也便宜。这些实际上构成了它的80% of New Zealand exports come from farming.是它的 farming 的一部分，它的农业和中国的农业是有区别的。它的牛羊的羊啊、肉奶毛这些东西的产品呢，构成最大宗的出口，世界出口产品。OK， 我们希望大家在学这个的同时呢，有兴趣了解这个不太大的，但是却是属于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的情况。Thank you, listeners.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Thanks. Bye bye.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刚刚听完江老师和这个 Alan 老师的讲解呢，我想大家对这个国家 New Zealand 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印象，是不是准备去一趟，去亲眼看一看呢？的确，我也希望是这样。 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第二十课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看看这篇文章对于新西兰到底都说了些什么。谈到这个国家呢，首先是和它的历史分不开的。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一句就已经交代了这个问题。他说 ,The first people to come to New Zealand were the Maoris.是这样的一个内容。They arrived between 600 and 1000 years ago. 的确是 long time ago. 在600到1000年之前呢，他们已经就来到了这个地区。其实也可以算是这个地区的土著居民了。Today, they make up 10% of the population. 看来这个新西兰呢，的确也是一个移民国家。当地的土著居民呢，只占现在人口的10%了。Make up 意思呢，就是占有或者是构成。Captain James Cook came to New Zealand in 1769.他来到这片大陆呢，是在这个1769年，是很久以前了。Many people came to New Zealand from Britain in the 19th century. 随后呢，又有很多人呢紧随其后，所以呢，他们也来到了这片土地。New Zealand became part of a British Commonwealth in 1931. 在1931年的时候呢 ，New Zealand 新西兰呢才成为英联邦的一个部分。但是现在呢，它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所以 it is an independent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而且呢，它是讲英文的，这个新西兰英语。 New Zealand English. OK,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这个国家呢可以说是福利很高，从哪里看出来的呢？ Education is free. 这个 free 呢并不是说是这个自由的啊，这个 education 在这里说是免费的，并不是说你自己愿不愿意上学都可以，不是那个意思。 Education is free in New Zealand. 这一点呢可以说是相当吸引人的。 And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6 and 15 must go to school. 啊，这个六岁到十五岁之间的孩子必须是要到学校去的，是不可以辍学的。OK, there are 6 universities and 2 agricultural colleges. 另外呢，在这里还有六所大学，还有两所这个农业的学院。Agricultural colleges. 由此可见，这个新西兰啊，对这个牧业和农业还是相当重视的。Public hospitals are also free in New Zealand. 所以呢，你到这个 public hospital 去看病的话，可以是不花钱的。And most medicine is also free. Free, free, free. Everything is free in New Zealand. 是夸张的说法。OK, people over the age of 65 receive a pension. 工作到65岁呢，这个就可以退休了。而且呢，政府还要定期发放给他们这个退休人员呢这个 pension, P-E-N-S-I-O-N, pension, 就是这个养老金啊，这些人还可以定期的也 领取到这个养老金。Receive, parents with children receive money from the government to help pay for their food and clothing.如果一对夫妇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政府呢可以负担这个孩子的 food and clothing. 哇哦，的确相当吸引人。OK, 看来在新西兰做父母呢也是相当幸福的了。Farm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dustry. 这个农业呢在新西兰呢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行业。80% of New Zealand's export come from farming. 在新西兰呢有 80% 的出口是来自农业。But most people work in the cities. 看来它农业的现代化的程度呢也是相当高的。虽然大部分人呢都是在城市里工作但是呢它 80% 的出口却是来自农业。Okay, the biggest city is Auckland.Biggest city is Auckland. It has a population of over 700,000, 70万的人口就可以算是新西兰最大的一个城市了。There are also many small factories in Auckland. 在这个地区呢在奥克兰呢还有很多的小型的工厂。They make carpets, 看来都是一些手工方面的产品。And cars, 也有一些制造业上的产品。Cars,Television sets, furniture, clothing, glass, and toys. New New Zealanders play and enjoy many sports. 新西兰人呢非常爱好运动，所以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是非常的有名，比如说 horse racing, 地广人稀，所以 horse racing 非常的盛行，还有 football, 还有 tennis, 还有 golf, and sailing. Many people also enjoy skiing,swimming and mountain climbing. 很多人呢也非常喜欢滑雪在新西兰呢也可以看到雪。Swimming, 喜欢游泳 and mountain climbing. 很多人呢还喜欢爬山。OK, 的确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国家。我希望将来有一天爱好英语的朋友呢能够亲眼到这个新西兰去看一看，去领略一下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度。All right, so much for this. Now some questions about this beautiful country. 给大家提几个关于这个美丽国家的问题。Who were the first people to come to New Zealand? Who were the first people to come to New Zealand? Only one word, keyword 就可以了。When did they come here? Okay, when did they come here? The next one. How many of the people in New Zealand are Maoris? 这个土著居民的他们的人口比例是多少 ？Who came to New Zealand in 1789? Okay, the next one.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Okay, what happened in 1931? What happened in 1931? Okay, the next one. How is education in New Zealand?How is education in New Zealand? 如果出现了这个 how 这个词呢，基本上这个答案应该是多几个字的。OK, how man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re in New Zealand?